大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1月16号星期天晚上9:04， 耶！ 今天一样是小游玩特辑的第二弹，那我们就一样在他喝完水之后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小游玩， 嗨，又是我了。 不知道大家上一集就是听得开不开心？ 编辑的工作就是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再也不会当编辑这个东西？ 会不会觉得 欢迎来当我同事？ 会觉得很崇拜啦。但也可以透过前一集，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小鱼丸这个人 的人设啊、个性啊， 对对对。其实从他就是分享的一些就是话里面，就其实可以多少的可以去了解到他这个人，其实是蛮感性，然后比较心思细腻一点。 嗯、 对对对。那 想认识我的话，欢迎搜索。 是不是不行？ 寄信给我们。先把那个什么，你需要什么照片？然后还要 需要你的身高体重、啊， 身高体重还要年收入吗？ 要， 在哪里高就啊？ 还是只要姓名跟年收入而已，只要 姓氏写一下，然后家里父母在不在？ 5520podcast@gmail.com 寄信给我们，我们会先做初步的审核。 对，有我们两个。 对，我们先做初审，阿若觉得 OK， 阿就转给你这样子。 对，我们之后就陆陆续续请一些来宾，然后来这边 想真有的，我觉得都很 OK。 Fisher 就 Sorry， 现在人家名花有主。 对他现在过得很好，他。 哎、欸，说的好像我、 okay. 没有啦， 你也过得很好啊。哎、欸，到时候再来分享一下。 云也已经有男友了，所以 sorry， 目前可能就 对，好啦，刚刚扯远了。我刚刚要讲的是说，就是透过前面，就是大概可以知道，就是小鱼丸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那大家可能就会好奇，就是他除了工作面的另外一面，那可能在人生比较重要，可能就会是感情的这一块。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聊小鱼丸的恋爱的感情观。 没错，我不是在工作，就是谈恋爱的路上。 哇，这是一句名言、欸。 我帮你们下标。 我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谈恋爱的路上。 但我想我也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 但我其实以前不觉得我是、欸、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恋爱脑的人。 那你觉得你爱工作吗？ 我不爱工作、啊， 那你爱什么？ 应该是说我不觉得我好像把恋爱这件事情投入很多。 嗯， 对。但是我在上一次遇到我一个朋友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我是恋爱脑吗？”他说：“我是，而且是很是很肯定的那一种。” 他觉得你是哦。 对，然后我就有点冲击到。 Fisher应该吓死了。 我有点冲击到 那个 level 不太一样。 应该是说他的定义不一样。他就是说我就是好，等一下再讲你的，先这样讲一下我的。对。他就是说，就是他觉得我在就是谈了感情之后，整个人就是有容光焕发的感觉。对，他说我在还没有谈感情之前，我就是一条死鱼。 So sad， 为什么我要想歪啊？ 不是那个死鱼。好了，我知道你很想，我知道你很想聊，所以这可以聊到后，这可以放到后面。对，他就是说，就是我好像是会需要有一个感情的依靠对象，然后才会有生活动力什么的。 哦， 这是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以前不觉得我是一个恋爱脑的人，然后突然被他这么下了一个标签，我就有点反思说，欸，所以我是恋爱脑嘛？因为我其实以前对于恋爱脑这件事情有一个怎么讲标签或者是既定的印象在， 不好的。 如果要说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但我现在想一想，就是我可能会想要去稍微转换一下我自己，就是比较固执的脑袋，就是恋爱脑这件事情，就是不一定是不好的。他如果能够让你的生活有更多的火花，或是更多的动力的话，好像也没什么不行。 嗯， 对。但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了，就是会一直觉得可能某一个标签或是印象不好，那我就是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属于那一类的人，这样子。嗯，那两位是恋爱脑吗？ 我应该是吧。之前在跟 Fisher 聊的那一集，你也是大吃一惊，觉得我跟 Fisher 好像很靠近。 对，我就觉得你们两个。蛮疯的。 对，那鱼丸呢？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是吗？ 我觉得你不是。哎、欸， 我也觉得你不是， 因为 我觉得你生活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因为像我是把我跟 Fisher 应该是把感情放在非常非常前面的顺位。 应该说，我有点自私，就是我很渴望被爱，可是我渴望的是别人爱我比我爱他多。 嗯， 那个对方会有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心力交瘁，或者是？ 现在有，过去也有，曾经因为这样跟我就是有反应或是吵架过。 OK， 所以问一个比较庸俗的问题，就如果今天让你选一个你爱的还是爱你的，你就是一定会选爱你的那个。 那你呢？好奇， 我是选我爱的，因为我是一个付出后可以获得满足的人。 我那就是很不一样， 这是对，这也是为什么会成为你的朋友的原因吧？就是会觉得说 互补 嘛。你这好像呼应到上次那一题，就是他是让我感觉到原来付出是可以很不计回报的，就是从你身上我感觉到这件事情，我才觉得说哦，好，我也可以去试着不计回报的去对别人。 等一下，那个 哭了吗？ 林二是不是好像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两位从我身上看到 的 好像都是这个。 就我那时候会想说，这人刚好对我那么好，然后后来想说，他真的是 一开始会因此有戒心， 对对。因为我记得以前你就是很常会问我们说，你今天几点下课？几点回宿舍？你要不要吃什么？我要从夜市然后去给你吃。我想说干嘛？我自己来就好了， 是啊，其实这样，我就会说好啊。 不是因为我其实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对我来说是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可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就是你讲的 无私的爱， 主动付出的好的美好吧，可以这么说。 我好慈祥。 但我必须老实说，以前我会觉得好像是不是你会变得比较就是比较卑微，或者是就是可能在整段关系中是比较处在卑是怎么讲比较下面的位置。 你在说我 吗？因为主动所以卑微。 对对对对对。但我后来发现你其实是心甘情愿做这件事，你也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得满足。 对，就是我其实在去年我刚满27岁的时候有被问过一个问题，说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跟你们看到的差不多，然后就有一个比较长辈的老师，他就问我说，那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委屈吗？但我觉得我觉得我的面向可能比较是，如果因为我的改变，或者是我的迎合，或者是我愿意帮你做点什么，然后我可以看到你因此而感到开心，这就是我开心的来源。 I can't， 我觉得好很牺牲奉献型， 所以就是， 而且你不会觉得这样是会养大对方的胃口吗？因为一开始的确会觉得哦。就是很感谢你愿意为我付出那么多，可是久而久之，他就会觉得是习惯了。 可是这好像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对不对？ Okay. 我就会觉得， 你就做 最后，如果你如果最后被我对待那个人变成这样，我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因为这也是我一开始愿意做的， 你就没有变啊。 对，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就是你之前会因为你希望对方爱你更多，然后就是会有一些争执嘛。我们从这边切进去好了，就是先讲一下你从以前到现在谈过几段感情。 4段。 那其实也没有很多，我以为超多。 为什么你会以为超多？ 真的吗？我看起来， 我以前就是刚聊的， 就是真的有进入，就是。情侣关系的是4段，然后当然前面有很多无疾而终的部分，就先不讲了，很伤心啊，无疾而终的部分。对， 那小鱼丸初恋很特别，对不对？ 就是因为异国恋的关系吗？ 就是我觉得，对，你的第一段是跟哪一个国家的男生？ 法国人， 跟法国人， 而且遇到的地方也是大家可能一听会觉得先翻白眼，因为我们是在夜店认识，而且是跟祖，还有他的。同学们，就有5、6个吧，就是他们几个都比较喜欢一起去喝一杯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加入了他们团，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东区的某一间夜店，然后认识了 在台湾， 然后认识了这个法国男生。 所以那个法国人是因为什么所以在台湾在念书吗？ 他是交换生，他那时候来台科大，对，交换一年。 你真的是初恋就打越级打 boss 欸？ 对啊， 会觉得很难吗？ 因为我对我来说，真的认知上的初恋是没有无疾而终的那一个。但因为那一段其实花占据我太多的心力跟时间了，所以我不觉得对他是越级打怪。 遇过更大的魔王了， 就是，对，之前更被伤更深。 那我就很想问，那时候被伤很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撇开法国人，法国人等一下。 反正法国版就慢活，就让他等一下吧。 对， 就是其实，要故事要从我 先讲，先问一下，跨越多久？你认定的初恋？ 国小一年级到国中二年级， 很久， 国三哦， 六八年， 国三 九年， 九年 啊，机测的时候， 小孩都九岁， 就是。 请问国一会生吗？ 因为我们算是青梅，我算是青，我们算是青梅竹马那个男生，然后就是跟他的故事也是有一点奇妙。我一开始就我们彼此讨厌，你知道，就是小学生就是会打一打。 好漫画剧情哦！ 我们除了同班又同一个安亲班，所以几乎就是上课时间都会在一起。然后一开始从互相，因为我们彼此都是。男生里面的头跟女生里面的头 哦， 对，然后我们就 那叫什么玩偶游戏就是这样，对不对？ 就是会互相对立，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他就是嘴巴很坏，很讨厌，然后会欺负我的朋友什么的，所以我有时候会帮忙出头。然后真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好像喜欢上他。 哇，好偶像剧哦！这个故事发展 是 对的。 你是不 是 那时候有开始看一些？ 可能 maybe 那个时候什么 言情小说 《王子变青蛙》， 或者是《西街少年》吗？ 有差， 爱情魔法师 哇！大家 大家比赛啊，比赛！ 对啊， 微笑 pasta， 好不行，让他讲话了， 硬要比。 哎，好像真的有哎， 谁还可以再说出来？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对。那种感情有憧憬的人，因为我又很喜欢看。 可是小女生一定都会有憧憬，谁没有，对不对？ 对，反正后来就大概用小一就相处，然后大概我发现我喜欢上他的时候是小五的时候。 哇，好青春哦，好喜欢这故事哦，还有觉得好奶叶哦， 然后回到十八岁的感觉。 对啊，快点继续。 可是因为我小四的时候搬家，所以我们上国中之后，我们就会到不同的国中。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是想尽办法哦，真的超青春的，想尽办法想要跟他维持联系，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用了一个现在讲很迟的， 快点说出来。 反正那时候 MP3 开始流行 MP3， 然后我就说，我家就是没有网络，然后可是我想要灌新歌，那你可以帮我灌新歌吗？那等于就是我就是要他每个周末都骑脚踏车来我家。然后我们要一起就是去吃个冰啊，或者去哪里喝个饮料，然后聊一下，我们才会就是散。然后每周六都会聚一次。 就你有求于人，但你还要人家来你家。 对啊，我不知道他那时候为什么会愿意，所以 一定他也 有 一些 好 感。 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愿意来。然后，可是后来他的反应让我觉得好像是我误会了。 为什么会让你这样觉得？ 就是他直接说，反正就是 他直接说。 后来为什么我？ 等一下， 我要讲 那个 那个 MP3 事件维持多久？ 维持两年吧。 哇，两年很 久欸，就国一还是国一到国二？ 所以你用你的小心机，然后就跟他维持联系，然后他也都就是很愿意每周就见你这样， 每周都会来见我，然后有时候还会来我家， 这不 就 成了吗？ 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说，那应该只是只差一个最后谁先说出口吧。但我又很俗辣，我就是觉得说，我一直在等说你为什么不讲？但我又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没有 说出口 。但是，在我亲口得到他的答案之前，我从我们的共同朋友意外得知的共同朋友。口中得知他在那个国中交了女朋友，但我从来没有被告知过。对， 问一个问题，他在就是骑脚踏车去找你的时候，就已经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吗？ 应该是，可是应该是国二，就是后半段时间的事情，但我完全感觉不出来，因为他对我都是一样的。 那我只能说，他可能也是复苏型人格， 是这样吗？他不是只是觉得就是。两边都想拥有吗？ 我觉得不是， 但真的最伤我的点是，我从我们共同朋友口中得知，他曾经跟那个我们共同朋友讨论过我，因为那个共同朋友就说：“你们不是很好，我以为你们就是已经在要在一起什么的。”可是他就我听到的，他是说：“他长得又不是我的菜。” 因为他就是没有想要拥有啊，他就是一个。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不能理解。 他是中央空调， 而且他是连那种我生日他都会特地就是还送蛋糕来我家里。 还是他只是嘴硬啊？他只是在你朋友面前就是不好意思承认他喜欢你这样。 没有啊，他就是讲说我长我那么他好像讲得更难听，还是说他长那样哪是我的菜啊？就是、 哦，这不行啊！还是我维持自己本礼貌。 超级心碎， 好想说他是笨蛇哦。 然后我那时候我还要把这件事情写在部落格，那时候无名小站， 无名小站， 他还有来看哎、欸，而且他有留言。 他有 我有我写的非常情绪，我就说，就是你怎么可以？就这种话你当面对我说还可以接受，可是你怎么会就是透过 共同朋友 当面跟你说，你就可以接受吗？ 不是，我就觉得说至少我可以亲口得到你的答案，而不是透过别人，那那感觉很不好、嗯嗯。对，然后就他有留言跟我道歉，他就只有说道，就是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想法，他说他不知道我对他有男女之情，我说是你太木头，还是你在找借口？ OK， 对，所以 那件事情后来有面对面的去谈这件事。 那我要话说回来，就是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对我影响蛮深的，是我不太容易相信人，相信不论是 男生或不论是任何友谊关系，我都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就会很敏感，对于任何想要跟我亲近的人，我都会觉得你是真心的吗？然后，就其实我在这段过程中，我就在就是国中、高中、大学，我就是曾经不止一次想过他现在过得好不好，然后我在暗自在心里咒骂他，我希望他过得不好，所以我想要让自己过得很好，来就是赏他一巴掌之类，就是我想要报，有点心里想有点想要报复，这种、就是我觉得你毁了我的。就是很年轻时候的那个 对情感的想 坏的想 法，对。然后我都不时我会去偷偷查他的 Facebook， 然后偷看他的动态，可他都会藏起来，所以我都有时候我会想说，还是我就装没事，我就加他，看他会不会加我。然后有一次我就加了，我就按下去之后就上厕所，然后就跑回来按取消。 所以你们不是好友？ 那时候还不是高中的时候，高三的时候，然后我已经过了。 三年 六年啊，国一开始，到高三我还是放不下，甚至到大学我还是放不下。 我觉得他真的伤你很深哎、欸，因为都过了这么久。 然后直到是我出社会，好像两三年后，我最近这一两年才加他。然后呢，他有一次就开始跟我聊天，然后聊一聊就说他想要约我出去。而且在约出去的那个聊天的过程很撩， 很撩， 就是我觉得他是个渣男， 他从小就是个渣男呢、欸， 就是他那个语法就是渣男语法。 对不起，可以知道他到底说什么吗？ 他就说，你要睡了吗？那你要不要跟我通个电话？哼，我想跟你说说话，我想你听听我的声音。 哼，他只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好吗？ 比如说什么，你何时回台南啊？回来的话，晚上一起喝一杯啊什么的，就说他就说那喝完就不送你回去了，这种 就是要 在家里过夜 ，sleep together。 对，我就是，但我跟他见面了， 你跟他见面了，然后快点， 没有没有怎样，没有怎样，可是他就是他还记得我家在哪，我就超可怕的，他开车来接我，然后我们去 他开车、欸， 他开车，然后我们就去喝一杯，然后就是。你感觉得到隐约的他想要 他也在丢球给你， 对，但我就是 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发展成 one night stand 的剧情、 但因为我那个心态只是我想要看看你过得多不好 OK 那你有达成你的心愿？ 我达成了，所以我就是出去过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下去。 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他现在的状态真的是 不好吗？ 就是我觉得他虽然衣食无缺，工作也还不错，但他的心里是空的。他有稳定交往很久的女朋友，可是他还可以这样高，我就觉得 女朋友好可怜哦。 女朋友辛苦了。 对，所以你是从 从你跟他见面之后，那你就会觉得你对这件事情释怀了。 对，我就是从此释怀， 你把这个结解开了。 对， 那真的很久哎，这好适合写成一个剧本哦。 对啊， 你看从国小哎，然后一直到现在，你都已经出社会过了两三年，你才终于解决这件事情，等于他占你人生很大一个部分哎。 而且可能最让我最纠结的是，他完全都不在那，就是他已经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可是我还是放不下，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 嗯， 对。然后因为他那样会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差到不值得被喜欢。 嗯，从小遇到渣男真的害人不浅。 对啊，也导致我觉得我好像我就是差，从他之后我就没有真的很喜欢一个人。我不知道真的真的发自内心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会倾向去接受爱我的那个人， 嗯， 即便我对这个人很有好感，你应该知道，那个 你会引导他喜欢你是吗？ 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很喜欢一个学长， 哦哦哦， 对，然后可是我身边的，对，我代号叫马来姆。 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也听过？ 就是那个玩偶啊，我那时候有一个玩偶， 对，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讲了很多次，小鱼丸那时候讲了很多次关于马来姆学长的事情， 对。就是那个学长，无论才华或者是谈吐，对学弟妹的照顾什么，反正就是让我觉得很动心这样子。 嗯， 然后不止跟室友们讲，跟学长姐们聊的时候，他就说：“哎、欸，他我觉得蛮适合你，你可以试试看去跟他有更多认识啊什么的。”那我就是不敢，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你在感情中就总是会有一个比较自卑的心理，嗯、觉得你不够资格被爱。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很喜欢他，如果他也喜欢我，他主动来，我绝对会接受。可是我就是不会去主动那个人，当主动的那个人，因为我怕被拒绝。 到现在还是吗？后来的感情都是这样吗？ 嗯，因为可能目前还没有出现我很喜欢的人。自从马来姆学长之后，好像就没有。 没有那么心强烈心动 的 感觉， 对， 嗯，但我觉得还是很替你开心，至少把那个那么长时间的一个结，可以在有生之年解开。 啊、 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就是你要解开一个结是非常不容易，要花很多时间，还要有契机， 然后天时地利人和， 对。所以我觉得庆幸至少那个绑在你心中的那个结至少初步已经解开，后面的事情才好处理这样子。 嗯，我觉得也是，就是他那一个，就我们那次一起出去，我觉得其实我好像早就准备好了，可是他就是等到他亲自来帮我把这个结解掉。 哦， 就我其实状态早就好了，但是他一直是好像角落一个还没有被擦掉的灰尘的一个角落，可是他来帮我擦掉， 主要是灰尘， 就是解铃还是系铃人， 确实。那这个结解开之后，对你后面的感情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对后面的感情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蛮最近，三个月左右。 你说这个结真的 很 近哎、欸， 哇！ 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跟我现在这个她是我人生第一个交往的女生， 就以前的刚刚讲过四段嘛、 嗯、 前面的三段全部都 是 跟 男 生，那我就想好奇问一下，就是你这一次是跟女生在一起，你是发现你自己是双性恋吗？还是说你就是喜欢这个人无论他是男生或是女生？ 我一开始决定要接受他的时候我很纠结，因为他实在让我找不到理由把他推开。 他追求 你吗？就是他已经根深蒂固在我的生活里了。就是我已经不想要没有他的陪伴、 嗯、 那个时候。 嗯。那听起来不像，听起来感觉是就是那个人，所以你跟他选择跟他在一起。 对， 那我就好奇再问一个，我先好奇宝宝，如果下一个，好，假设这可能真的不幸可能结束或者是怎么样的，下一个如果是还是在是女生的话，你还是会选择跟对方在一起？ 如果像这样问我，当然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不要，我希望他是一个男生。 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 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带回家，介绍给我爸妈。 哦，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对象就是你爸妈都还没有都不 知 知道 他，可是他们以为我们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爸爸妈妈这么单纯吗？他们没有蛛丝马迹发现什么？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真的没想过。 从弟弟那边问什么？ 因为我弟口风很紧，所以他们真的觉得我们就是很好很好，然后他很照顾我这样。 嗯，那你应该会对家里人有一些，不管是对伴侣啦，还是对家人，都会有一种就是好像不能说出真心话的感觉。 对，很， 我觉得你好难哦，因为你同时应该也会对你的伴侣感到很愧疚，因为我觉得他也会因为你刚刚讲那些话而感到伤心。就是如果我代入的话，因为我的状况之前也是，我们交往八年，可是对方家里都也是以为我们是朋友，嗯，然后他也是没有办法跟家里人开口说。可是我当然知道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因为他是老大，就我懂他，这就是他对他家人温柔的方式，可是他其实在伤害我。我不知道你的现在的对象是不是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还是他其实年纪很大看开， 因为 他小我三岁、 啊、他比你小、 然后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没有很在意。而且在这件事情之前，他也是，他常把我带回家，然后他妈妈以为我们就是很好朋友，但他有一次真的忍不住，他就跟他妈妈坦诚了，结果家庭革命，然后他妈妈甚至就是有一点精神崩溃到，会早上他还在睡觉，打给他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然后让你有不好的错误的价值观，让你喜欢女生，你应该要喜欢男生，你怎么可以喜欢女生？这种 他的 很失控的行为， 他的形象，我印象中他的形象 就是可爱型的， 看起来就是喜欢女生的女生、啊。 对对对，他是比较中性的、可爱的女生，但的确蛮容易判断他就是喜欢女生的样子。 所以他妈妈并没有因为他的外形而先察觉到吗？还是就是其实知道但不愿意面 对？ 对， 然后他妈妈会用就是。嘴巴说，小时候给你留长发多漂亮，你现在剪那么短，真的是菠菜我给你生加素也把揪跟鼻子啊什么嘴巴这么漂亮， 我妈 都不留长这样。 我妈会直接提及我身边的男性说他很不错啊，那你怎么不跟他交往？ 你妈应该是开玩笑的吧？你妈知道？ 我妈后，我妈应该也是一直都知道，但不愿意面对，直到我跟她讲。就是我也是有经历一个，算是正式出柜的过程。 对。那所以你的伴侣是他本来就是同志是吗？ 他也曾经喜欢过男生，但好像国中的时候吧，但喜欢过一次女生之后，他就觉得他还是他没有僵死说他一定就是喜欢女生，可是他就是说他对女生比较容易有感觉。对。 哦，我就是没有喜欢过男生的那种，我就 所以还是有一点差别，所以他搞不好其实是双性或者是别的这样子。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幼稚园就喜欢女生。对，我对这件事情是有印象的。 你启蒙的蛮早的。 可是那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说自己很奇怪或干嘛的。是到后来念书，你才发现，就是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那就是因为你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你之前有跟，我一直忘记法国人还是实话，法国人没什么好聊的。 法国人他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初次尝到恋被疼爱的感觉的一个很难忘的过程。 是 好的，是好的， 疗愈你的吗？ 对， 就是刚从，因为他说他到高中都还一直延续那个状态。 对， 那你在大学的时候遇到这个法国， 对，我第一次被享受到被爱的感觉是他给我的。然后好，这可以讲一个浪漫故事，我可能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 真的，我要听，我要听。 我可以讲我们第一次决定要在一起，跟第一次的接吻的 时候。哦，法国人一定很刺激。 好想要把02拍给大家， 会不会不想大家不想听那么那个？ 不会， 我要听啊， 听啊， 我要 听他们。 对啊，我要听。 主持人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 嗯，那好像是圣诞节。 哇、哦，就是一个浪漫节日啊！ 圣诞节真的是一个很适合谈恋爱的时候， 真的。 然后我们虽然在夜店认识，但是认识之后，他就很频繁的每周末都会见面，然后想办法找我跟他朋友一起聚会啊，或是他来找我，就是约会什么的。然后圣诞节那一天，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关系好像已经很稳定了，然后他就有问我说：“嗯，那要不要？” 他是用英文跟你讲吗？ 嗯， 他讲台词是什么？ 他是讲英文，他就说：“嗯，他先用他朋友当话音，我觉得很好笑。他就说，就是我朋友都一直在问我说，就是跟你到底怎么样？你要不要给我一个答案？我想说。”你要先问我啊，你怎么是要等 我把球丢给你？ 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问我意愿，然后我就说好。我觉得虽然，你一年后就要离开，但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彼此相处的状况都是舒服的。然后又我们又相遇，那我们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呢？对，所以就。 你为什么讲这么心虚？ 觉得有点远啊，好久哦。然后，哦，他很浪漫，是他，他是一个很爱送小礼物的男生，很会挑理由跟机会送小礼物，都让我觉得就是这种被爱的感觉，我没有经历过，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对，然后他也很。蛮浪漫的， 举个最浪漫的例子来吧。 哦，对，就是我要讲， 快点快点。 反正我们其实在看一个还蛮，我在他家客厅看，为什么要讲这么细节？在他家看那个《抢救雷恩大兵》，反正就是一个灾难片、 嗯，很沉重， 好的， 好 heavy 哦。 哎、欸，不，《抢救雷恩大兵》啦，是啊，反正我忘记片名了， 反正就是灾难片， 就是、有一点。沉重的，然后有点感人的灾难电影这样，然后反正他看完，他就可能跟他国家有一点关系，所以他自己心里有一点难过，然后就看着看着就哭了，就掉眼泪，然后就是很情绪很激昂这样，然后我就在旁边，然后我就一个霸气就把他就是我就揽着他的肩膀，然后我就拍拍他，摸摸他的头，摸摸他的头，然后他就突然这样转头来看我。 你不要看我， 然后他转过来看我，然后他就这样，就是靠近你，然后就是那个画面真的是我只有在偶像剧看偶像剧的时候想象过跟看过，我没想到发生在我身上，这真的很浪漫，对， 所以 之后就没有了， 真啊之后就没有了，没有 其他人都没有了， 哦哦， 就只有他让我每一次就是，哎，我现在在演偶像剧吗？的那种感觉， 哦。所以你们就很深情的对视， 对，然后他就越靠越近，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每靠你越近，都像偶像剧，就是真的真的真的那种感觉，真的，我现在想起来之后就哇、哦， 心跳，心儿砰砰跳， 还是会砰砰跳。对，然后他就是他真的很会接吻 哦，你毕竟是法国人，要法式的吻， 而且 我真的想拍02给大家看， 我觉得很滑稽， 有过三八的， 就很让人家很舒服，就是 很舒服。 嗯， 你应该让他停下来， 你结束之后你都会觉得我在哪？对， 哇，就是他每一个都是 long kiss 吗？ 对。 哇，所以他的技巧很好， 技巧很好，而且他又抽烟，可是他是唯一让我不在意烟味的男生。 嗯， 因为他的烟味都会让我觉得是一种性感的 催情吗？ 对，是很舒服的烟草香气。 OK， 對，所以交往四个法国人是最会接吻 的。 对，比个赞。 对。他真的是，让我很难忘。但是我们下的是好聚好散，因为远距离的关系，就，我们没有打算在各自彼此的国家有任何发展，所以讨论之后决定还是就是做回朋友， 理性分开这样子。 OK， 所以你在那一段就是经历了一个少女， 对，我就是 少女漫画式的恋爱， 很就是无聊的写论文的生涯中有一些很刺激的恋爱的约会，就是还蛮好的 balance 那时候大四的时候。 OK， 那第二个外国人他是什么国家？ 第二个 刚刚没有讲耶，拍谁四个里面有两个是外国人， 对， 然后刚刚一个是刚刚 的法国人，对，然后第二个是罗马尼亚人。 罗马尼亚在 哪里啊？在哪里？ 对，东欧，就是 去了跟法国差不多的地方。 没有 好像差得远，地理很差。 东欧，它比较靠近亚洲。 它附近还有什么？ 什么乔治亚，然后保加利亚。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他都没听过。 比较靠近俄罗斯啊， 俄罗斯有 听 过 的。 其他一脸懵逼，就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些什么。我就想说，讲乔治亚，他肯定又不知道。 欸，我高中的班导的地理老师。 就是你看过《百年孤寂》这本书吗？ 没有，哇，惨了。 反正就是比较，它虽然是欧洲，可是它比较被亚洲影响的一个地区。 OK， 然后我认识他是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美国打工旅游，快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跟他是在那边认识的。然后他也是，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小的关系，所以。 那时候他几岁啊？ 他小我两岁， 小你两岁。你那时候去的时候好像也是二十出头， 二十三、二十四吧。 所以也是二十二十出 二二二三， 二十岁左右的地方。 对，所以他也就是一个很脑冲的小朋友。 他是白人吗？ 他是白人。 你们那时候就是在 Working Holiday 的。就是交往的时候有想过就是以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吗？还是就是那个 working holiday 的真的有什么 holiday love 吗？ 可是因为当然当下都会希望不只是 holiday love， 但是我的想法都是保持着我当下有感觉我就要，我不想要错过，我不想要因为我明明现在对你有 feel， 可是我想到我们之后要分开，我就选择我不要跟你继续发展。我不是，我会想要把握我们能相处的时候就好好相处。 在这个部分又还蛮积极的，你在这个抉择的时刻， 对，我 还蛮积极的。 我后来有想，我也觉得蛮惊讶的， 因为听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些描述会觉得说你好像是会害怕未来要分开然后就不去开始这段感情的人，结果反而意料之外。 我会觉得因为现在这个你也不知道他这个好的关系，这个好的气氛可以维持多久？那我们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把握呢？对啊，所以就是接受，因为他那时候这个故事也是有一点，他的主动也算是让我蛮印象深刻，因为他是那种，你在人群，因为我们那时候是。Working Holiday， 所以有很多国家会一起聚集在同一个 building 一个宿舍这样子，然后一起在一个场合，你就会觉得你每次在大家都在的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人一直在看你，然后 也是一个炙热的眼光， 对，很炙热眼神，然后他是那种会一直找机会来跟你聊天，一直跟你讲话，一直就是一直在你旁边，然后他会透过我的好朋友或是他好朋友放话说他喜欢这个台湾的女生，然后其他人都走开之类的。我那时候有点被 机智进取哦， 对，我有点被吓到，然后就是吓到，可是又觉得有点可爱。我想说，好啊，我就看看你这个男生 可以做点， 可以做到哪里？对对对， 我觉得你真的很特别，你内心就是在前面讲的都是你很害怕去，就是相信或者是。或者是付出什么的，可是像在这种时刻，你又是一个很敢冲的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压抑太久， 不是脱缰的野马吗？ 因为其实我想到除了那个从国小到国三的那一段感情之外，然后我高中也很曾经喜欢一个男生，然后我以为我们即将要有开花结果，但最后他也告诉我说他只把我当红粉知己，就是类似这种状况 很常发生的， 已经一直累积在我的青少年生涯，等于我后来我就会觉得说， 我必须要积极一点去掌握，去抓住我想要的。 哦，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应该是。然后也随着可能自信心有增长一点吧。嗯，对啊。 所以后来是怎么样，就是确认关系的？是他还是有明确的表示什么？ 他也是，就是问我说：“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 怎么每个人都问？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会主动去告白，因为他们都是先问我。 还是文化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好像亚洲就是会很既定的，就是可能 有一个仪式， 一定要说哦，你可以成为我的女朋友吗？或者是我们可以交往吗？要一定要有一个告白的仪式。可是外国是不是好像就不太一定？ 好像是， 就是走在一起，然后就是 彼此认定，好像我们是情侣，就好像不一定要有那个仪式在。 嗯 ，Fisher 不能去国外生活， 他绝对不行啊，他绝对会把外国人逼死、啊。 而且 Fisher 是一定要人家说出我喜欢你。 他要这个台词， 对，就是不能只有你可以跟我交往吗？还 是 说 why 好不好？对他很指定， 他很 指定要很明确， 对，就要我喜欢你。 他可能要先确认对方真的有喜欢他吧，这对他来讲 是一 个强行针， 重要的。 嗯，但 这些男生后来有补告白给你吗？不浪漫的， 就是那些浪漫都是累积在生活当中，然后会一点一点。 Okay. 所以其实外国人是不是其实都很会营造一些生活上的小浪漫事情？ 我觉得是， 跟台湾男生比起来， 我觉得是。而且那时候他做了一件让我觉得蛮浪漫的事情是， 快点告诉我， 因为他提早离开那个我们是在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是在美国的中北部。然后他其实原本安排了结束工作之后还要去南部的迈阿密度假，然后那边是他的就是亲戚在那边。反正就是我们后来决定要交往的时候已经是距离他结束可能不到两个月，所以其实已经就是每天都在倒数的阶段。然后那时候一直在劝我说，一直在想办法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可以相处的时间。然后他是后来直接买了一张机票，说 一起去， 就是我们一起去迈阿密。 哦， 很帅啊！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说，哎，他很认真在看待， 想跟你发展下去。 对， 你们这段恋情维持多久啊？ 但问题就是我们在迈阿密的那个度假的过程中，让我决定我没有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太久。 发生什么事？ 因为觉得就像人家讲，朋友出去旅游就会吵架，或是 你跟另一半，或是跟朋友出去旅游，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 生活中 适合一起生活。那其实没有什么大事，但就是因为他有一些生活习惯，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OK， 跟就是讲一个白痴，就是我很怕饿，我是一个饿了我就要 进食 吃东西的人，可是他是 美食， 可是他是饿了，他可以忍，但他想要找到一间不会踩雷的餐厅。光是这种小事，我们就常常吵架。对，所以后来我就是，算是他有感受到我的 冷 掉，所以我们后来也就是理性的协议，就是当朋友比较好。 所以你是等于回台湾之后跟他分手吗？还是你们在迈阿密？ 回台湾，我们还有维持一阵子的，就是视讯，每天联络这样。 你们时差很久吗？ 时差12小时， 很久啊，久到 就是相反、 啊，对啊， 一个早上一个， 那一定要有一个人就是要等对方， 对啊。但他，我可能刚忘记讲一点是，他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心思很细腻的男生，这有好有坏。有好是我们可以当彼此很好的朋友，他可以懂我的一些对很多事情的纠结。可不好就是 太 敏感、 太玻璃。 对，对啊。 有时候就是太细腻的男生会容易，如果对两个人都是比较心思细腻或者比较敏感的人的话，很容易两个会一起沉沦下去。 嗯。 所以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或比较敏感的人，你可能要找一个、 就 是、 还是要互补一下， 对，可能要互补一下，不然其实一起这样子沉沦下去对彼此都会是一个蛮沉重的负担， 真的。 但总结起来感觉外国人就是浪漫很多，而且好像主动很多， 嗯， 真的 跟台湾男生比起来， 亚洲人就还是会比较含蓄一点吧。 确实好像好像 会说服我自己说啊，我可能长相不是亚洲人的菜。 没事，你现在跟亚洲人交往啊，还其实你会觉得，我不知道欸，你现在的对象有跟你讲过说觉得，欸，我觉得你是女生的菜这样吗？有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吗？ 嗯，没有欸，他觉得我的，他只有说他觉得我的个性是会让人很却步跟我相处的原因，就是太忽冷忽热，就像你开始有说，然后有时候可能想太多，可是你没有表达让别人知道，所以也许他曾经有说，也许这个男生真的曾经对你有意思，可是不了解你的一些反应，所以他们就后退了。 你们是在工作上认识的吗？ 你说跟这个女生吗？ 嗯， 对，她是我第一份在成品的工作时候的助理， 所以也算是朝夕相处， 朝夕相处， 所以这算是日久生情。哎，我好奇你们两个有那种一见钟情，对 吧？我就是一见钟情派啊。 你是一见钟情派，你相信一见钟情？ 我渴望，但我没有遇过。 哦，因为我以前本来是不太相信的， 但你这个有 吗？现在这个我有一点那么的感觉，第一眼的时候看过去就会觉得这个人跟别人是不一样，那个感觉很神奇。你会有吗？就是一般会有吗？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跟别人特别的不一样。 嗯，我觉得我指的一见钟情可能是比较在长相的部分。 这么诚实。 对对对，很抱歉。你们两个笑到烂掉。 你是觉得不一样，他不一定特别的帅，因为你要他觉得他就是很正。 我觉得他很正，但要是 我先问一下，你的一见钟情很常发生吗？ 我的一见很常发生。 OK， 好，来看嘞。Okay. 但这个我不是问你。因为你如果要问我的话，我觉得 so sorry， 这样子细数下来，唯一一个一见钟情就是那个学长马来姆。 哦， 他就是一群学长当中，他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帅，可是我就是觉得他有某一种魅力，一个气在吸引我。对， 我觉得应该要说，我真的就是蛮吃长相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到觉得你要很漂亮，可是可能你要让我觉得对，一直看着你不会很 腻吗？ 对，至少不要是我看了会觉得 不想靠近的，对。 怎样才会怎么不想靠近啊？好失礼、 啊，你想靠近我吗？ 对啊，怎样才会不想靠近？ 鱼丸刚突然靠近，我觉得好可怕。 怎样是不想靠近？ 没有，就是有些人就是长得可能你不会，对不起，真的就是不想靠近。然后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个性 比較偏，我如果很失礼，叫你举个例子，你会举得出来吗？举个名人这样。 我等一下如果想到来讲，但我比较想要讲的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像是你给我什么，我就可以给你什么。所以我今天如果看一个人，然后觉得很顺眼，然后也顺利的跟他成为朋友，或者是更加紧密的关系，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像我前面讲，我觉得我是可以配合另外一个人生活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一见钟情，就是我很喜欢你，你的生活我可以去融入，就是我觉得我是很愿意去生活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的。 你的机动性很高，弹性很高。 那你原本自己的生活嘞？ 上次好像 Feature 也有讲到，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好像很没有重心，就我自己个人的生活是很没有重心的。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到很看重这件事情吧，或者是我没有什么觉得非常重要的 routine。嗯， 就是不管怎样能生活就好了，生活的开心就好了，是吗？ 对，而且我觉得我是很可以配合别人的，我可能是一个议题吧，我是水做的，我是水妹妹， 水妹妹，你是水水， 我是水水， 你是水水，亲，那你刚刚就是好，我们现在就是回到现在这段 鱼丸 感情， 嗯， 对，回到鱼丸现在这段感情，好像交往的过程当中也。好的地方好像是不是就是那个人为你付出了很多，然后他在你很脆弱的时候， 说他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 出现，然后就是一直陪着我，一直照顾我，无论是生理或是心理的。心理就是生理啊，像生理，因为他是我的同事嘛，所以他可能就是会，他其实可以早点下班，事情做完就走，可他会愿意无偿的留下来陪我一起做完，陪我分担我该做的事情，然后下班之后载我回家，回家前先吃宵夜，然后再送我回家之后，他再自己 回家这样子。然后心理上就是他是一个很擅长聊天的人，那他有一种能力，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他就是可以安抚我心里的躁动。 你觉得你跟他，你算是被打动吗？就等于你一开始没有喜欢这个人，但后来因为他做这些而愿意接受他的感情。 对，而且因为他做这些，我没办法停止拥有这些，我必须还是要拥有这些，所以他不能离开，我不能让他离开我。 这些事情，你觉得被照顾的这个感觉，一直从你在诚品工作到现在都还持续有吗？还是就是你现在觉得遇到的问题？ 对，就是也刚好遇到他去年刚好毕业，还要就是开始人生第一份正职工作。 我一直忘记他比我们小这么多，好讨厌。 对， 你不要愤世嫉俗。 他因为他那一份工作其实也花蛮多心力的，所以我那阵子我的身心状况也不太好，但是他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陪我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点不平衡，觉得为什么你跟以前不一样 了？ 对，你以前可以花那么多时间，但我后来想想，我还是可以理解，当然他就是叫工作要赚钱啊，但somehow心里就还是会觉得你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然后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然后你推脱，你好像让我觉得我是一个负担等等。 那你理性下来的时候去想说，你觉得他是真的在推脱吗？还是他真的就是工作嘛，然后抽不开身？你有办法去想到他是抽不开身这件事吗？ 可能抽不开身占60%，可是40%可能是对我的一个他觉得 没关系， 他觉得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我还一直在纠结？他觉得他已经无话可说。 他会不会也是那种，就是可能对身边的人会先把外面的人处理好，然后把身边的人放在最后一位的那种人？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应该是他可能会先把公司他觉得有把握的事情，就是全部都解决了，然后再来面对我。但如果我有任何需要他的地方，他还是会出现，嗯，只是那个感觉真的 是主动度的感觉吧。不一样， 让我觉得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在那个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很既生气又难过。直到现在，我现在好了一点，然后他也工作上轨道了。之前他比较没办法陪我，是因为他被交付了排班的工作，那他几乎假日都要上班。他没有办法，就是我休假，我假日休假嘛，他没办法陪我。那我们以前可能很，就是可以很弹性随性的说，哦，我们今天要去哪，说走就走。可是那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年整整一年的时间，他几乎假日都在工作，他没办法陪我们，时间跟不上。 一年呢， 所以我们只能利用很琐碎的时间，下班一起吃个饭，很快，然后我们就要分开了。可是我是一个很渴望，就是如果我们见面，我就希望我们不只是吃个饭，我们可以让这个相处可以尽量延长。你可以上来我家陪我一起看个电视，我都觉得，就是让我会觉得好一点。我不想要我们的相处只是好像例行公事。 他在别的县市吗？ 台北啊。 没有想过两位要住在一起吗？ 他因为家里的关系，他没办法搬出来。 OK， 他现在就是住在 他住家。 然后是跟你离很远的县市吗？ 没有，就是台北市。然后我住新北市嘛。 那就是搭捷运就到了。 对啊。 但就是因为连大学里面真的忙到可能那个时间都很少很少，是吧？ 其实他可能以前每两个礼拜会来家里住，我家里住一次，可是那一整年 应该数得 出来三四个月才一次吧，就真的很少很少。然后现在逐渐觉得也刚好工作忙到一个我无暇去顾他的状态，那但他开始我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我觉得有一点紧张， 有危机意识， 对， 因为工作我很常在我个人的不管是 Instagram 或是个人 Facebook 分享工作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很担心我被 追走 、嗯、他就是 有表达出这件事情，但我就觉得没有啊，我很坦诚说我现在没有，但是我的确目前我想要给自己更多空间胜过于跟你一起相处，所以他现在会一直找机会 来找你， 找我，或是要约吃饭，或是假日就说要不要去兜风什么的。可是我就跟他说，可是那个时间我想要干嘛干嘛干嘛。 他忙的程度跟去年一样吗？ 你说忙啊？ 忙的程度有跟去年一样吗？ 就 是在 就没那么忙啊。 就是因为他上轨道，所以才有时间。 而且他现在排班已经就是交棒给别人了，所以他假日就有空了。就想问我说假日要不要一起去哪里去哪，或者想说可是我假日有安排，或是不管是给跟朋友约或是给自己的时间，这样 这其实是一个很伤心的故事、欸、就是我岔开、嗯、我知道我们时间紧迫，但我想分享就是一点点事情，就是我跟我前女友也是有点类似这样，就是我一直都很不喜欢远距离的生活，然后我也有讲过，可是我比较自私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私的部分或者是自己考量的部分，就我不会去中部生活，但他其实有想要来台北生活，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终结这个远距离的状态，因为其实他在毕业后的一年有在台北赚钱，然后状况其实都非常的 OK， 所以我觉得他在台北生活其实是没问题的，那我当然也是考量到我的工作吧吧吧。那说这些也许也都是借口，也许就是我就是不想下去，说直白一点。那到后来他也意识到我们关系开始有点问题的时候，他突然 主动的不想要继续下去。 嗯，我觉得是渐渐的觉得不想，渐渐的对这个人的感觉，还有对我们感情，因为等于我们就远距离啊。可是我是一个非常不能远距离的人，但我也是跟他维持了三年的远距离。 嗯 嗯，然后到他有一次也意识到我们感情有问题之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他觉得他可以来台北生活。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开心。 我懂那种感觉。 我非常生气、嗯，就是我觉得 明明可以早点这样决定了。 我觉得他一定以为我会很开心，所以他说的这句话好像他是一个救命的那种绳子、 嗯， 对。可是我反而非常生气，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情变成这样的时候，你才要讲出我以前希望你答应我的承诺、 嗯？ 所以后来就可能一部分也有因为他讲这个，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当下，就是你会觉得很伤心，很我不敢讲心死，这样太极端了。可是就是那个当下，你会觉得我非常不喜欢那个感觉， 嗯、 然后渐渐的，可能也因为这是一个苗，然后我就当你想要看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问题，然后越来越你就会渐渐看到更多问题，就跟这样。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正在迈向这个过程，因为你知道他越是积极你越是想后退， 对，你越是觉得为什么要到事情变成这样你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伤心的故事，就是在错的时间、 嗯、 或者是可以说人就犯贱吧，对，讲简单一点啦，因为就是其实我除了前女友之外，我之前高中的感情也是这样，也是我追她两年，然后可是她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交往，就是我们的互动很像在交往，可他一直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名分，这样。也许他也就是不够喜欢我，说直白一点。可是到我后来，就我就开始不付出之后，他就突然对我非常殷勤， 可能就是懂得，就是要在失去之后才要懂得去珍惜或者是挽回这样子。 对啊， 两位的故事好像，我刚刚听到就觉得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对，就像我前几天，我可能某一集开录之前，在这边跟你聊聊哭的， 对， 那一次，对。對 但我觉得不管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了，至少在过程之中他一定也是给了你许多，获得了许多这样子。 但我现在的状态，除了说我对于一个就是我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所以你现在意识到了你想挽回的我有点不屑以外，我发现我对于男生还是比较有感觉。 OK， 嗯，其实我同时也会觉得你的现在的伴侣跟我前女友，他们其实也蛮可怜的。他们等于他们做什么都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自己后来理性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想要让这件事情好起来，所以讲出这样的话。你的伴侣也是想让事情好起来，所以会来靠近你。可是就变成，如果他今天不来靠近你，你当然不会后退，可是你们可能就会渐渐变得越来越远。嗯，那我的状况也一样，所以等于他们做什么都不对，他们也很可怜。对，理性想起来是这样， 就是没那么喜欢了。 嗯，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才会，我们等于就是我们也是去看到我们想看到的部分，我们去感受我们想感受的而已。嗯。好安静，这是一个很沉重的 podcast。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一定能够，就是很理解彼此的情况这样子。 对， 对啊。但感情除了就是两个人，就是两个人这件事啊，我觉得局外人说什么都是额外的。嗯，怎么样决定都是还是要看你们两个人自己去做决定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我突然讲 feature， 就是小鱼丸，因为他明天是， 这是一个很 高低起伏， 对啊，这个很反差、欸， 这么沉重， 对啊，但不管未来的结果怎么样啦，我都还是希望说，就是好聚就好散，也不是说这段感情结束，所有的事情就都没有发生过，以前曾经共同有的回忆，那都还是珍贵的回忆，从这些怎么讲？经验，然后你去吸取之后，再引到下一段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嗯，每一个都是一个过程了。嗯，对、啊、我这样有没有比较顺一点？ 有非常顺。那我们就要开始来讲喽。 对， 就是、明天是 开录的今天啦，隔天。 对， 刚好是小鱼丸的生日， 1月17号。 对，生日快乐！ 摩羯座生日快乐！ 我就鸡掰。 对摩羯座的 slogan， 没错， 我就鸡掰。 而且摩羯座都非常承认自己很几百这件事， 没有要 否认，也没 有 要 否认， 对， 很做自己、啊， 就等一个人来爱你，没事的， 对对对， 可以。 好，那刚好趁就是生日的这个机会，然后去来问一下小鱼丸，你自己在对于28岁有没有什么一些期许啊？ 就这样公布了他的年龄， 没关系， 没关系吧？我们就是 现在谁在乎啊？ 对啊， 都已经那么老了， 对啊。有没有什么就是对于自己希望可以在28岁或者是未来啦，想要做到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生活的目标或者期许之类的？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期许是我一直都期待自己能够慢慢做到，但我觉得有随着年纪有慢慢变好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要永远对，不管对人对事都要保有，都要为自己留有余裕去处理。无论是跟人之间的互动要保有一点空间，或者是接到一件事情，一个工作，你要让自己有余裕去好好的处理，不管是保留一点时间让自己先消化之后去面对，还是突然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我觉得有余裕这件事情是我好像目前正在做，那我希望我这一年可以把它发挥得更极致，我可以更，因为保有余裕是为了让我自己活得更舒服、更优雅，跟优雅之余又舒服这样。 对，我刚刚也想到优雅这个字，我记得好像在几年前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好像也是有跟你说过，就是生活的 过程可以就是活得更优雅一点。嗯，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我记得是很听就以前。 你会不会觉得我一直来都很冲，很一直在追逐什么，好像很没有办法静下来享受。嗯， 我觉得是一个会逼自己往上的人，就是跟我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你是会想要待在舒适 圈， 对。 但我会一直太逼迫于自己，好像要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可是你不知道你冲往哪里冲。 嗯，好像是。嗯，对，就觉得说好，现在找到一个方向，那我就可以好好的做我的该做的事情，但步调放慢，然后好好的接招每一个来的考验，跟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如果觉得适合就把它留住，不适合就也不用太在意。 嗯，属于大人式的优雅， 没错。 好了，祝福小鱼丸，不管是未来在工作上面，还是感情上面 ， 不管最后结局好不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珍贵的，怎么讲，生命的过程吧。嗯、我自己在过生活的时候会有时候常常会陷入一个迷惘，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生活什么，我觉得生活很容易会是空洞的。但是总是会需要提醒自己说，每一个生活的经验都会是一个很难得的，算笔记嘛。所有的笔记累积下来之后，你回头看才会发现这个是你人生的轨迹。但你如果从来没有去看这些笔记，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是空无一物的。所以其实不管是要优雅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就是记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期许大家 还是可以推荐大家写日记。 我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写日记，尤其记性不好的人。嗯，你如果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不知道在生活什么，就是去写日记。 那你是要很流水账还是条列式？ 我觉得都还挺无所谓的、欸。像我自己的习惯，不是每天都会写，我可能就是某一天发生了一件我很重大的事情，那我就会特别的把它写下来。 嗯， 那至少你回去看的时候，你还可以记得那个感动。嗯，你可能生活久了，你觉得疲乏了，你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回去看就哦，以前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让你感动啊，或者是你可能那时候痛苦，但你现在撑过来的那个时刻，我觉得往回去看都是可以成为一个鼓励你自己的一个养分在。嗯，我常常在以前过得很不好的那段时间，我写了很大量的日记。我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那个都是对我的一个鼓舞。我会觉得说，哦，我那个时候都过这么痛苦，可是我生活过来了。那现在的话，好像我没有什么好值得再去抱怨，或是我觉得我可能有那个勇气可以再继续走下去这样子。怎么办？我又把话就转到一个励志的方向。 励志很赞啊，没问题。 我是励志姐。 对啊，跟他讲， 笑死。 好，那我们来进最后一个小单元吧。也推荐时间。 观众也会觉得我们这两集真是没完没了，有够长的。 对啊， 谁听得完？ 我一直就是要切到推荐时间，一直 都 行。 然后真的就是在插你的话，没有让你进到下一个段落。你是不是心很慌？ 他说怎么办？好长，又一个多小时。 你现在是比这个手势给我？ 到底是要怎样？ 讲快点好 不好。而且甚至是你现在电脑是瞧你，你是看得到时间的那个人、欸。 哦，对， 我是看不到 时间的人。小鱼丸特辑就是要特别长一点， 没错。 我们到底要进到就是下一段落？ 好，那一样从零二先开始推荐好了。 好，我这一次的话想要推荐一首歌。那我平常的话推荐的大部分都是日文歌居多，那这一次的话很难得很难得，我要推荐一首中文歌 呀，真的超难得。 对，他的话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甚至可以说是在我最痛苦那个阶段，然后就是有因为有他的歌，所以就是让我有了一些共鸣跟生活的力量。那他的这个歌手的话叫做谢震廷。谢震廷最广为人知的歌应该是灯光，然后还有另外一首那个你的 心里， 对，你的心里、 跟徐静雯， 对对对对。那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他在金曲奖然后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时候，然后我听到他就是在那个就是金曲新人奖不是得奖之后都要有一段表演吗？我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然后后来就是再去听他的歌的时候，发现他原本也是一个就是忧郁症患者，然后他写了很多歌，就是在讲就是面对忧郁症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对于生活上面的一些事， 这样子。那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一首歌叫做《最想到达的地方》。那它除了旋律很好听之外，我最喜欢它里面的一段歌词，叫做“无惧不是真的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仍想要勇敢前往最想到达的地方。”我可能没有讲得很正确，但是这一段话是，不管我可能之后要去冒险，或是我以前遇到那些事情，对我来说都会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大的安慰啦。怎么办？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推他推荐很好哎、欸。 你的好适合留在压轴讲。 我好对不起他哦、喔嗯，对不起谢正廷。 没事啊，没事。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我记得你那时候去听他演唱会 的。对，他是我第一个去听演唱会的，因为我平常没有，就是不太敢去听演唱会，我有点就是怎么讲，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一起。 怕 COVID-19 吗？ 不是怕 COVID-19， 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有点像局外人的感觉，我没有办法很融入在一起。可是我那时候去听他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内心有一种就是冲动跟感动，然后又回想起以前就是生病的那段时间，他的歌就是一直陪着我这样子。对，好啦，不管啦，大家去听了 最想 到 达 的 地方。OK， 那就换我推荐。我想推荐的是一部我昨天看的电影。这部 Podcast 上的时候，我希望它在别的串流平台是可以看到的，是一部韩国电影叫《原来大饭店》，原是缘分的缘，然后过来的来，然后大饭店，它里面就是在讲很多段爱情故事。然后这其实我最近很常去看电影，那它是我最近看电影里面有哭比较惨的一部。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的状态去看这样的电影，那我会非常推荐小鱼丸去看，因为我觉得好像跟我在同一个我可能已经在你的下一阶段了，但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它就是一个充满恋爱的一部电影，然后会有一些也跟人生有关的，也不是道理，它就是很多市井小民的故事，应该这样讲，然后集结成一部很感人的电影。 但卡斯有点厉害， 对， 但是也是蛮最近的， 对，它就是现在还在热映中，但应该快下了，因为档次就是那个时间有点少、嗯、那希望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串流平台上看到。好，那就最后压轴小鱼丸来推荐一下。 好，我想要推荐的一本书是叫做《走路的人》，那他是一个韩国的演员叫何振宇所写的书、嗯、那何振宇他比较为人所知的就是那个《与神同行》，他扮演的那个就是一群在要勇闯阴间的那个 leader，我忘记他角色名字了，然后他就是一个，也算是韩国比较大叔型的知名演员这样子，但还是没有孔刘帅啊。但 硬要补一句， 他其实蛮特别的是，他虽然他除了很会演戏，然后有拿过很多影帝的奖项之外，他同时也是一个作家跟画家 哦，是啊、哦， 他非常的多才多艺、嗯。那这本书从一开始。出版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书名很有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走路的人，他即便再忙他都坚持要走路去拍片，走路去上班，一天至少3万步，因为对他来说他觉得走路就是休息、嗯、然后也是因为刚好我可能前两个月非常非常忙的时候，我每天都是用计程车代步，然后我都觉得好赶好赶好赶，然后到了我还是迟到，就即便我都搭计程车，我还是跟到了那个目的地，我还是跟原本约的那个时间迟到了半小时或是更多。我一直都处在一个很罪恶，或是觉得我今天又没有把事情做好，然后对不起跟我约那个人的这种自责情绪里，然后直到我。某一天开始我买了这本书，我开始读了之后，我就试着让我每天提早先比预计的时间再提早个10分钟或20分钟出门，然后我用搭公车搭捷运，然后如果距离可以的话我就用走的去到那个目的地，我突然发现整个身心状态是比较 舒服，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脚是踏在地板上，你有在行走，你有在生活，而不是你都是用汽机车代步，你一咻一下就到目的地，可是你对于每一个生活的定点没有印象。可是如果你是用脚步去记录的话，会 比较刻在身体里。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也会在透过走路的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有点类似冥想。 嗯， 因为现在真的是资讯太爆炸，太多事情 步调太快了， 太快。那我发现我可以在走路那段过程中，我可以什么都不想，我就是放空，我在看。我眼前可能有一个阿姨，她后面载了她小孩，还要去他们要去上课，然后要下车之前，那小朋友跟妈妈说再见，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爱，有点被疗愈到，就这种小事会让我重新感觉生活的纯粹，就好像你其实心里很在乎的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就是非达到不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书，可以有一些。不一样想法，那也推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多走路，会让你的焦虑可以舒缓一点。 嗯，听小鱼丸分享，就是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灵魂急转弯，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意涵在里面。嗯，大家 感受生命的每一刻嘛。 嗯 嗯，看完这本书，可以去听 EP3。 一直在推荐， 应该 是EP3吧，反正就是在聊灵魂急转弯的那一集，我觉得也蛮好听的。然后我们那一集聊了1小时40分钟，就是跟一部电影一样长， 跨世界长。 电影可能更长，有2小时的， 也我觉得差不多了。 对， 我们只是光聊就聊1.5小时。 对， 好了，那总结一下。因为我刚刚没讲好，就是我最喜欢的那段歌词，所以我想要再次挑战。 没问题。 对，谢振廷最想到达的地方，然后我想要把这句话也就是送给在座各位，然后还有就是听众们，你如果在害怕的时候，就是可以记得这句话。那这句话是：无惧并不是真的不害怕，是即使害怕，仍勇敢前往最想到达的地方。 好的。 这是我想要就是分享给大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在我觉得。要进到未知的地方，尤其是我现在也是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一定会觉得很慌张。对，可是不是说，你不害怕，那就表示你是勇敢，而是你觉得你即使很害怕，你还是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才会是最勇敢的表现。 嗯 ，OK， 那我推荐的是韩国电影《原来大饭店》，原是缘分的缘，来是过来的来，然后大饭店，原来大饭店，然后欢迎。 我推荐的是一本书叫《走路的人》， 作者是 何振宇， 然后搭配着看完书之后，要大家可以多多散步，多多走路， 多多走路。 走路的时候就听 EP3 哦， 可以，我觉得搭配很好，因为1小时40分钟很长，可以慢慢走， 走30000步没问题吧？ 可以，可以吧？可以， 从东区走到西区， 可以，可以的。 好，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频道，欢迎你订阅我们。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或者是推荐我们讲什么主题，或者是你看了我们的电影、看了我们的书、听了我们的歌，都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那我们的 email 是 5520podcast@gmail.com。 那 这一次的话，就是再次感谢小鱼丸。 Yeah. 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听得过瘾，能够就是在既陌生又熟悉的小鱼，就是我们的嘉宾当中，能够再更加的认识我们这一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好朋友。 嗯，最后再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希望你28岁顺利， 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最后的最后，这集在上架的时候，灵儿已经在韩国了。 没错， 对， oh、祝在韩国也听着这一集 podcast 的灵儿很顺利。 谢谢。 好啦，那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啦，下次听喽。 拜拜， 拜拜。